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埃勒里他们决定一起回到案发现场，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回去的途中，他们竟然遇到了那个奇怪的人——哈拉克特。仅仅劈开水面，再次横越凯查姆海湾，这次毫无意外地到达了那个小登陆码头。当他们登上码头时，赫斯特冷冷地拒绝帮助，一个第一眼看上去像鬼的人让他们吃了一惊。这是个小老头，头发蓬乱，胡须呈棕色，眼神狂热，他裹在一条纯白的长袍里，脚上穿了一双奇怪的拖鞋，右手拿着一根粗制的奇怪木棍，木棍顶上是一个手工拙劣的蛇雕。他从灌木丛中大步走出，挺起骨瘦嶙峋的胸脯，傲慢地注视着他们。在他身后，像巨塔一样高高站着那赤裸的游泳者，不过现在他身上临时穿了一条白色帆布裤和一件汗衫，只有棕色的双脚赤裸着。两群人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埃勒里带着热情的赏识说，这不是哈拉克特尊驾亲临吗？亚德利教授连胡子里都藏着笑意。那小幽灵一惊，两眼转向了埃勒里，但眼中的闪光表明他完全不认得对方是谁。 那是我的名字， 他用一种尖锐清晰的声音说， 你们是圣地的朝拜者吗？ 我会在你的圣地朝拜，你这卑鄙的家伙。 沃恩警官咆哮着大步向前，抓住哈拉克特的胳膊， 你是这里狂欢盛会的大老板对吗？你的棚屋在哪儿？我们要跟你谈谈。 哈拉克特一脸无助地转向了他的伙伴， 保罗，你看到了？ 保罗， 他想必很喜欢这名字。 亚德利教授咕哝着，真是个罕有的门徒。保罗·罗曼没有移开视线，他盯着坦普尔医生，后者兴趣盎然的回视。埃勒里注意到赫斯特偷偷溜进了矮树丛。哈拉克特将身子转回来，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是这儿的和平居民。埃萨姆哼哼鼻子，霍恩发着牢骚， 竟以为自己是老摩西本人。老大爷看过来，我们是警察，你明白吗？我们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那小个子老人缩起身子，像是沃恩打了他一巴掌，他的暗灰色嘴唇颤抖着，气喘吁吁地说， 再来再来再来。 保罗·罗曼回过神来，粗暴地把哈拉克特推到一边，上前对警官说， 无论你们是谁，跟我谈。这老头有点不正常，你们再找一个凶手去找吧，但那跟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埃勒里很羡慕他，这男人体型优美，英俊刚毅，充满魅力，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感情压抑难书或天性多愁善感的女人会迷恋他。埃萨姆静静地说， 昨晚你和这疯子在哪儿？ 在这岛上。谁被杀了？ 你不知道？ 不知道。谁呀？ 托马斯·布雷德。 罗曼眨着眼， 布雷德？ 他会遭遇这种事情，倒是很有可能。 那又怎么样？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跟大陆那些哭哭啼啼的老女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要的只是不被打扰。 沃恩警官把埃萨姆轻轻推到一边，警官本人绝不是个弱者，他与罗曼四目对视时，两人的视线齐平，势均力敌。 哎，你。 沃恩的手指牢牢勒住了对方的手腕， 说话放规矩点儿。你是在跟本县地方检察官和警察头讲话，要像个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回答问题，明白吗？ 罗曼手臂猛地一扭，但沃恩的手指像铁质的一般紧钳着对方粗壮的手腕。 好吧， 罗曼含糊地说， 如果你觉得我不敬也没办法，就是没人让我们自在。你想要知道什么？ 上次你跟你身后那个糟老头首领离开这个岛是什么时候？ 哈拉克特尖声说， 保罗，快走，这些人是异教徒。 安静。 这老头自我们到这里来就没离开这个地方，我一星期前进村去买过日用品。 这样才对。 警官松开罗曼的手臂， 走，我们想要看看你们的总部，或者说寺院，或者随便你们叫什么。 他们一个一个跟着哈拉克特不协调的身影，沿着一条从海岸进入灌木丛直通岛中心的小路前进。岛上出奇的安静，似乎没有活着的鸟类和昆虫，也没有人的气息。罗曼一路上意味不明地跺着脚，似乎已经忘记坦普尔医生的存在，但后者紧跟在他身后，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肌肉结实的后背。显然，罗曼在这组调查人员到达之前已经发出警告，因为当他们穿过树林出现在一大块空地上的时候，哈拉克特的教徒们已经全都穿好衣服，在棚屋前等着他们。那间棚屋是用木头搭成的大建筑物，木板钉得疏疏落落， 就像随手堆在一起似的。这是一次匆忙的警告，因为大约20个年龄相貌各异的新入教的男性和女性，衣服都穿得凌乱不堪。罗曼含糊不清地咆哮着什么，这群人像生活在学区部落中一般，急急忙忙跑到屋子侧面的各个房间里。警官什么也没说，此时他并不关心违背公共礼仪的事情。哈拉克特悄无声息地走动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高举着那手工雕制的乌赖乌斯，嘴巴里念念有词，大概是在祈祷。他带路走上中心棚屋的台阶，进入显然是神殿的地方。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房间，地方宽大，布置着几张星象图，一个鹰头埃及荷鲁斯神的石膏像，数个母牛角，一只叉铃，一个支撑宝座的具有象征性的圆盘，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坛，坛四周围着木板。至少埃勒里弄不清它的用途是什么。房间没有屋顶，夕阳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哈拉克特径直朝他的祭坛走去，仿佛那边才是安全之处。他无视所有来访者，把满是肿块的瘦弱双臂举向天空，开始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嘀咕起来。埃勒里用征询的眼神看向亚德利教授，后者站在一英尺之外，又高又丑，正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非同一般啊，教授咕哝着，这人是个时代错误的产物，听一个20世纪的人说古埃及语。埃勒里大为惊异，你是说这人其实懂得自己在说什么？亚德利苦笑着低声说，这人疯了，但他会变疯是有原因的，至于他话语的真意。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自称哈拉克特，实际上他是，或者说过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埃及学家之一。那些响亮的词语连续不断，埃勒里摇着头。我本想告诉你，教授低声说，但我确实没有片刻时间能跟你独处。我一见他就认出来了，那是几个星期以前我划船到岛上来进行一次纯粹的满足好奇心的调查。真是个离奇的故事。他名叫斯特莱克，几年前在发掘帝王谷时严重中暑，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可怜的家伙。可是说古埃及语，埃勒里抗议着，他在用祭祀的语调对荷鲁斯祷告，这是僧侣的语言。这人，亚德利严肃地说，有真才实学，请你理解，自然他现在脑子坏了，记忆不同过往，这种精神错乱使他把懂得的一切都搞混了。比如埃及学意义上没有什么地方会像这个房间一样，东西全部混在一起。叉铃和母牛角是供奉伊西斯的，乌赖乌斯是神性的象征，还有荷鲁斯到处漂浮。至于这些固定的木板，我想是礼拜者在礼拜仪式中靠在上面用的，再加上他自己独有的圣经演说风格。教授耸耸肩，这一切搅合在一起都源于他头脑残余部分的想象。哈拉克特放下双臂，从祭坛上的壁龛里拿出一个奇异的香炉，往自己眼睑上洒水，然后从祭坛上轻轻下来。 他甚至在微笑，看起来变得理性了一些。艾勒里对他刮目相看，不管是疯还是不疯，作为一个被其他人认同的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斯托赖克这个名字经艾勒里在记忆里检索，终于隐约回想了起来。几年前还在读大学预科时，是的，当时读到的就是这个人，埃及学家斯托赖克，含糊不清地讲着一种已经死去多少个世纪的语言。埃勒里转过身，发现赫斯特林肯穿着简单的裙子和运动衫，在祭坛室对面的一个低矮门道那儿面对着他们。他朴素的面孔虽然苍白，却表现出一种钢铁般的决心。他看都不看坦普尔医生，反而走过房间，公然站到保罗·罗曼身边，拉起了他的手。令人惊奇的是，罗曼脸色变得通红，朝边上移开了一步。坦普尔医生笑了，沃恩警官不想被琐事岔开，他大步走向正静静注视着审问者们的斯特赖克。 你能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吗？ 那个疯子低下头， 问吧。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西弗吉尼亚·威尔顿的？ 对方那双眼睛在闪烁。 五个月前，库珀西仪式之后。 什么时候？ 沃恩尖叫着说。亚德利教授咳嗽了一声。 我想我能告诉你他想说什么，警官。他所称的库珀西是古代埃及祭祀在日落时举行的仪式，这个仪式包含一道道复杂的典礼，其中库珀西是一种由16种原料，蜂蜜、酒、松脂、抹药等等做成的糕点。祭司一边将它放在青铜香炉里调制，一边诵读神圣的经文。自然它是指五个月前日落时举行了一次类似仪式，当然是在一月。 正当沃恩警官点头，斯特赖克庄重地朝教授微笑时，埃勒里发出一声洪亮的叫喊，使他们都跳了起来。 克罗萨克， 他注视着太阳神及其生意伙伴时，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斯特赖克的微笑消失了，嘴边的肌肉开始抽搐，同时朝他的祭坛退去。罗曼一动不动，从表情上看来他相当惊讶。 很抱歉， 埃勒里拖长声音说， 我有时会像那样激动，请你继续你的活，警官。 别装聋作哑， 沃恩咧嘴笑着。 哈拉克特，维尔加克罗萨克在哪儿？ 斯特赖克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克罗萨克，不不，我不知道，他抛弃圣地然后逃走了。 你是什么时候和这个呆子联系上的？ 沃恩用食指指着罗曼问。 克罗萨克是怎么回事？ 罗曼咆哮着。 我只知道我二月份遇到这个老人，他的想法听起来似乎不错。 在哪里遇上的？ 皮斯堡。对我来说，这看起来是个极好的机会。 罗曼耸了耸宽阔的肩膀，继续说。 当然，所有这些。 他放低声音。 这些关于太阳神的胡说八道，对乡巴佬来说是好东西，但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让人们脱下他们肮脏的衣服走进阳光里。瞧我。 他深深的吸气，壮美的胸脯像一只气球般鼓起。 我没病是吧？那是因为我让太阳有益的光线照射到我的皮肤上和皮肤里。 住口， 警官突然说。 我很清楚你们那套说话方式，就跟推销东西的常用模式一样，